需要。因为现在北京进北京呢，从这个北京人事局的角度呢，是进京必须是大本科，所以呢社会决定的学生必须得有这个第一步，先有这个学历，才能留在北京。那么北京的学生呢，包括外地的学生，这个主要是院团需要，也可以突破这个格。我们今年好像就有俩，那个德富老师的这个学生，今年是谁来着？ 焦国庆 啊，对，焦国庆，还有一个是马龙， 还有马龙， 一个是文化脸，一个是武化脸，两个孩子都非常出色了。中国京剧院我们一共考了十个优秀生到那儿去，他主要要男生比较多，这样通过跟大学学生的角逐 竞争， 那么这两个学生看来看好，看好。我们这个95班毕业呢，是留了三个旦角，五旦青衣，留了三个，就是说尖子生直接就业的可能还是有的。那么大部分的孩子和老家长呢，还是希望能在北京上大学。上完大学之后呢，有些孩子还应该继续深造，也就是考硕士。我们学院还正在申博，所以呢，就是全国为我们培养生源是考前班的，也就是说是少儿阶段的。那么到我们学校是中专阶段，然后上大学，大学里面有大专有本科，那么还有研究生，将来还有博士生，这样一个立体的培养戏曲人才的这么一个立体的教育模式就基本形成了。 咱们这个学院的生源怎么样？ 学校的生源， 学校的生源， 附中的学校生源， 对， 我们现在是这样，就基本上是坐在北京，迎着八方来客，基本上，因为是50年就成立中国戏校，人人都知道，所以呢，我们一般不到外地去招生，但是呢，这样也有局限性，可是呢，就每年我们如果是连续每年都招生的话，我们还是这个招生计划完成的还是很好的，我主要觉得呢，就说呢，还应该走出去呢，再到一些边远地区。再看一看，你比如齐齐哈尔啊、铁岭啊，你现在也有学线班，给了我们一些这个信息 啊，信息。 新疆原来我们为新疆培养了一个基本上是办过团的，这个学生，因为为全国各地的这个文化大命以后，为全国各地的剧团已经培养了成批的人才，我们是成批定向代培的，你比如新疆、青海。兰州，这个完了，河南、河北，武汉，这个湖，对，广东，还有一个那个云南，东北是哈尔滨，我们就成批的都是培养， 就为外省市呢输送了大量的人才。 对，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演艺沙龙的上半段呢，主要向大家介绍了这个中国戏剧学院附中的一些情况啊。那刚才呢，通过上半段呢，大家对于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应该说有一定的了解了。那下面呢，我们几位今天的学生们要开始跟朋友们进行交流。那首先呢是李菁，李菁呢是女老生啊， 是的， 我看你这个外表就感觉充满阳刚之气，实际上是一位女孩子啊， 对， 这个女老生。那你这次在你们毕业班的毕业演出当中演出的是什么剧目啊？ 我汇报的是乌盆记 啊，乌盆记， 对 啊，这个当时为什么让你来汇报这出戏呢？ 这出戏呢也根据我个人的条件吧，老师认为呢可能唱功方面更好一些，这出戏能够更全面的展示一下你个人的这几年所学的 成绩啊， 成绩，就 算 说是一个汇报。 那说这个女老生啊，应该说一个女孩子唱老生，你是从小就喜欢吗？还是说到了戏校以后老师安排你唱老生的？ 从小就喜欢。 从小就喜欢，为什么不喜欢什么旦角之类的呢？ 一是喜欢，第二一个可能根据这个条件吧，我当时小时候也没有那种说学女孩的条件，可能那个小嗓也不够，大嗓 当时真声还是比较好的， 真声还是，对， 也是因材施教， 对，因材施教，对， 所以来了以后呢，就跟你定在这个 进校来，进校来之后呢，学校的校长还有各个老师根据你个人的条件，比如像说，哎，你还是比较适合学老生的，就是给我分到老生组了。